攻读户籍记第十六章。利未的儿子克哈特的后裔伊兹哈尔的儿子科拉黑和勒乌本的后裔厄里亚布的两个儿子达唐和阿比兰，并培勒特的儿子翁起来反抗梅瑟。此外还有250个以色列人，他们都是会众的领袖，会议的要员，有名望的人。他们团结起来反抗梅瑟和亚朗，对他们说，你们太过分了，全体会众都是圣洁的人，上主也在他们中，为什么你们却抬举自己在上主的集会以上？梅瑟一听这话就伏伏在地，然后对克拉黑和他同党的人说，明天早上上主会使人知道谁是他的人，谁是圣者，他是谁亲近自己，他是谁亲近自己，谁就是他所选的人，你们应这样做。科拉黑和他同党的人啊，你们要拿着火盘，明天在盘里放上火，在上主面前添上乳香，上主拣选谁，谁就是圣者。那位的子孙，你们太过分了。梅瑟又对科拉黑说，那位的子孙，请听我说，以色列的天主将你们与以色列会众分开，使你们亲近他，在上主帐幕内服务，站在会众前头带他们行礼，这为你们还不够吗？他已使你和你所有的兄弟那位的子孙亲近他，你们还要贪求司祭之职吗？其实你和你的同党所共谋反抗的是上主，至于亚朗，他算什么，你们竟抱怨他。梅瑟派人去叫厄里亚布的儿子达唐和阿比兰来，他们却答说，我们不去，你领我们由流奶流蜜的地方上来，叫我们死在旷野，这为你还不够，你还想做王统治我们吗？你并没有领我们到了流奶流蜜的地方，也没有给我们田地和葡萄园当产业呀，你想剜出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去。梅瑟遂大怒，对上主说，你不要垂顾他们的祭献，我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有损害过他们任何人。梅瑟对科拉黑说，你和你一切同党明日要来到上主面前，就是你和他们还有亚朗，你们个人要拿着自己的火盘，上面放上乳香，个人拿着自己的火盘到上主面前去，共250个火盘，你和亚郎也各自拿着火盘。他们每人于是都拿了火盘，上面放上火，添上乳香，同梅瑟和亚郎来到会幕门口。科拉黑召集了全会众到会幕门口来反抗梅瑟和亚朗，此时上主的荣耀就显现给全会众。上主对梅瑟和亚朗说，你们快离开这会众，我立刻要消灭他们。梅瑟和亚朗就伏伏在地说，天主，赐给一切血肉生气的天主，一人犯罪，你就向全体的会众发怒吗？上主回答梅瑟说，你训示会众说，你们离开科拉黑、达唐和阿比兰帐幕的四周。梅瑟就起来往达唐和阿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都随着他去了。他遂向会众说，你们要远离这些恶人的帐幕， 凡是他们的东西，你们不要动，免得你们为了他们的一切罪恶而遭灭绝。他们遂离开了科拉黑、达唐和阿比兰帐幕的四周。达唐和阿比兰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和婴孩出来，站在自己的帐幕门口。梅瑟遂说，因这件事你们会知道，是上主派遣了我来做这一切，并不是出于我的本意。如果这些人如其他的人一样死去，或者他们的遭遇如其他的人所遭遇的一样，上主就没有派遣了我。但是如果上主做了从未听见过的事，令地裂开口，将他们和他们的一切都吞下去，使他们活活地下到阴府，你们就知道这些人抛弃了上主。他一说完这些话，他们脚踏的地就裂开了。地开了口，将他们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凡属科拉黑的人和所有的财物都吞了下去。他们和他们的一切都活活地下了阴府，地在他们上面闭了口，他们遂由会众中消灭了。他们四周所有的以色列人一听见他们尖叫声，就都逃跑，说，把地也吞灭了我们。那时由上主那里发出了烈火，吞吃了那250个奉香的人。